尚未查明，那都太危险了，这种药物 这么多的不良反应很难说全都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大部分还是安全的。 嗯， 但是呢，写上这些东西呢，会让患者更加的明确他可能所处的一个风险。 嗯， 仅仅是这样。 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手术的一些风险，也有很多大夫会非常明确跟你说有风险，但是发生的可能性极低，是吧？都会明确的告诉大家。 对对 对。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啊。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李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聊关于心理和癌症之间的这个话题，因为可能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跟这么专家来探讨这个手术之外的这些具体的这些细节哈，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呢，能够让大家更加了解这个医学是怎么回事，面对疾病的时候我们心里边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非常感谢李明大夫，希望您有机会常来。 好，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建设国际医疗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 我是西城区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